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何意》，作者楚寒一清，第63集。挨着走廊墙壁的杜彦礼向单隐生招了招手，单隐生就像是足底长了两个弹簧一样，一秒不耽搁地跳到他面前，速度快得都让杜彦礼惊讶。但不等他惊讶完，单隐生就急着开口解释，只是单隐生脱离了俗套，不说什么你听我解释之类的话，而是用无比庆幸的语调说， 彦礼，还好你来了。 杜彦礼的眉梢挑了起来，他对现在这个样子的单隐生颇感兴趣，所以他推开自己的房门把人请了进去，然后坐在沙发上，他才慢条斯理地问单隐生，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可多了。 其实在短短的时间内，机智的单隐生已经想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特别坦然地走过去，直接坐到杜彦礼的大腿上，双手环住杜彦礼的脖颈，再深吸一口气，酝酿酝酿情绪，然后声情并茂地说， 彦礼，还好你及时来了，我刚才在庆功宴上喝了酒，有点上头，本来想上来休息一下的，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就开错了房门，我合理怀疑这是别人针对我而设下的阴谋诡计，现在的娱乐圈真的是风气糟糕，道德低下。 单隐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两个月前自己是怎么做的，而现在的他则双眼委屈地看着杜彦礼，感情真挚的只差指天立誓。 燕燕，你要相信我，我是被陷害的。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别说出去乱搞了，我每天都为了你而提早翘班回家。再说，房间里那个人从头脑到外貌到身家，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你的。我又不是脑袋撞门了，我怎么可能和他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呢？要怎么从一场尴尬的误会里脱身？那当然是让自己成为被害者，打消对方的愤怒，然后博取对方的同情了。 按照计划说完那么一段话之后，单隐生特别忐忑也特别紧张，他死死地盯着杜彦礼，生怕对方不吃他这一套。 如果杜彦礼不吃，我会不会被他推开？会不会被他赶出家门？他会不会为了我而暗自伤怀？会不会因为我不再相信爱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怎么把人追回来吗？ 单隐生真的超级紧张，但他本来就是个用表情说话的人，他根本藏不住内心丰富多样的想法，因此一直盯着他看的杜彦礼很轻易的就能把单隐生的想法一一解读出来。看着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所以以防万一，我在旁边开好了房间，就你出了。 酒店套房里暖暖浓浓的灯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也仿佛照亮了单隐生焦急万分的内心。在感觉到杜彦礼话中潜藏的笑意后，单隐生仔细地盯着对方看了又看，他发现单隐生的嘴角正是他最熟悉的愉悦弧度，而对方的眼里也没有任何的排斥和冷淡的情绪，反而多了两分平时没有的兴致。甩掉了最初的慌张和惊恐，单隐生总算冷静了下来，他狐疑地瞅了单隐生两眼，然后陷入了沉思。 总觉得杜彦礼是不是太过镇定了，感觉一点都不像是来捉奸的，难道说他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还是说对他而言，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在想什么呢？ 杜彦礼如此宠溺的话语突然响起，就像是对准单隐生的心脏响起来一样，让单隐生不禁吓了一跳。他抬头看去，只见杜彦礼正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 是，觉得自己魅力没这么大这件事，实在太可笑了。没有，我什么都没想。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的情况太过巧合了。 这倒没有，就是觉得我的运气太背了，每次来个修罗场都能被杜艳里抓个正着。 我只是见你最近身边莺莺燕燕太多，临时起意来宣示一下主权而已，没想到都能恰好碰到这种情况。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庆功宴中途跑到楼上来？ 那还不是因为你给我发了短信。 我没有。 啊？ 我没有给你发短信。给我看看，谁给你发短信会让你觉得是我给你发的？ 我…… 单以生觉得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那句话让自己掉进了死亡深渊的边缘，可杜艳里的直白又让他心生窃喜。他抱住杜艳里，笑嘻嘻地说道： 难道你吃醋了？ 杜艳里直接环住了单隐生的腰，同时伸手轻轻一勾，就把单隐生放在口袋里的手机给勾了出来。他没有直接点亮手机，而是礼貌地递到单隐生的面前。 这可不算吃醋，这是合同里规定的垄断性和占有权，你由我垄断，由我独占。如果有人想要挑衅我的权利，我不介意用一些合法合理的手段让他付出代价得到教训。 你背后怎么凉飕飕的？ 单隐生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杜艳里，这下子他彻底死心了。他接过手机换亮屏幕，点开短信界面，再定睛一看，他才发现刚才收到的两条短信是来自同一个号码的，但这个号码他从未见过，也从未被他储存过。 刚才我喝多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看到隐身两个字就觉得短信是艳里发来和我调情了。 事实上，杜艳里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他最近特别关注单隐生。他知道那些想要靠潜规则上位做代言人的人绝不会放过这次庆功宴的机会，但他也没有特异功能，他还真不知道单隐生会收到这么两条短信。 你还回复对方了？你回复了什么？ 我……天哪，对方来约我，我把对方当成了杜艳里，就回了个当然啊。现在有证据证明我想和陌生人约，但证明不了我把这个人当成了杜艳里啊。喝酒误我。 单隐生不敢让杜艳里看手机，他怒而把手机摔了出去，在行动迅速地把侧坐姿势改成了跨坐，然后伸出手抱住了杜艳里，侧着头亲吻对方的脖颈。 好了，良辰美景我都坐在你怀里了，你还关注这种小事干什么？ 这种事情好像也不太行，毕竟它关系到我头顶上的帽子到底绿不绿。 我们来玩个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我们来玩捆绑吧，你想绑我哪里？双手、双脚、嘴巴，还是别的地方？ 面对单隐生这样的挑逗，杜艳里不由得轻轻抽了一口气，毫无疑问他被诱惑了，也立即屈服于这种诱惑之中了。明亮的灯火开始变得昏惑，昏惑中又放射出绚烂又柔媚的色彩。杜艳里将单隐生抱到床上去，他开始愉快地享用美妙的猎物。在他的眼中，单隐生似乎有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只要换一种方式，单隐生就能展现出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味。 一生多吃，百吃不腻。 许久之后，魅惑的灯光变得昏暗，夜色愈发魅惑。掉在地上的手机这时候忽然闪烁了两下，杜艳里抽了个空捡起了手机，他看了看屏幕，只见上面显示的是一条推送新闻，新闻上写道 Musis 公布男士香水国内代言人选，新晋影帝被指与 Musis 总裁单隐生有不轨关系。 杜艳丽决定把手机直接拿给单以轩看，他俯下身将迷迷糊糊的人吻醒，再将手机放在对方的眼前晃了一下。被弄醒的单隐生浑身发软，他茫然地看了看手机，足足花了好几秒才清醒过来。他瞪了杜艳丽一眼，本来他的眼睛已经泛红，这时候还水光潋滟，瞪着人看的时候就像一泓春水要全部泄出来似的。此时此刻，杜艳丽感觉自己的心快要被这泓春水给没住了，他俯下身去细细品尝着单隐生口中的滋味。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